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啊。 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啊，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你最近缺钱？ 啊，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我还在考虑。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好，那咱们一起走。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嗯，那我先走啦。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啊，好，谢谢。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你还挺敏感的。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主要是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嗯，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啊。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借。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啊，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 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三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两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一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他们果然是同行。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你是说她出去跟别人？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催客 是什么呀？ 就是催债的呗。 啊？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换你，你不动心吗？ 你，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他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你真的这么想？ 对啊。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我没有。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23@qq.com 1653-41423@qq.com。 你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